哪首？ 希望你能践行一下。 哪首？ 李荣浩新专辑啊，因为一首一首发。 戒烟。 对，因为每次知道下了节目之后，就是准哥都要再去楼底下。 对，跟浩洋他们。 对，烟友会一会。 对，就听一下上下的歌曲。 但其实最近，因为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人都说自己记忆力衰退啊，或者说自己哎初老症啊等等等等的状况，可能是因为烟酒的问题。 过度。 对，最近呢是有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说，确实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当然，这都是并不重要的话题。今天在挑战新歌声的当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爆火的歌曲。今天第一首就是来自李荣浩2017全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因为这个主打歌也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11月17号就出来了。 对， 副歌部分一定大家都会跟着唱，因此很简单。 就是那种练声的时候的一个发音方式啊。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今天跟我们互动起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在我们的唱吧 APP 当中找到发现一栏，就可以在直播专区找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982了。 是， 今天有看到很多的新老朋友已经来做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觉得最近特别好听的爆火的歌曲，看看今天我们有准备到的唱吧红人有没有演绎到你的版本。 非常多的好听的歌哈，一首放给大家听。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先生作词作曲非常厉害，编曲很有他一套的感觉哈。 戒烟送给你， 好，送给你还在吸烟的好朋友们哈，有度的控制一下自己啊，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啊。来自李荣浩先生，戒烟。 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 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里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悲伤。 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该怎么办？这是来自李荣浩的新歌，这一张专辑，在一首一首的发新的单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首戒烟，其实是戒烟来表达自己在感情当中的一种戒断状态， 戒掉一种习惯哈。 非常的不适应的一种感觉。那其实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标准的好事情歌，歌词也巧妙的用戒烟两个字来象征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想戒但是却很难做到的一个事情，也算是比较直白的映射出现在都市人的一种感情观吧。 是，就很多李荣浩先生的编曲啊，他虽然是流行，但是有一种那种古典的味道哈。 对， 晚上有请各位唱吧的红人隆重登场，来自于我们的第二个环节，叫做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 把我唱给你听， 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其实很多年之前呢也有很多翻唱的这样一些网站，什么五幺唱歌呀，对不 对， 那种的 九九啊， 对， 之类的。但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集中在唱吧上了，你会听到很多别人的翻唱，包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爆火的一些歌曲哈。 第一首歌， 对， 真的 第一首歌太爆火了。而且他这个原创的歌手呢其实跟我们刚刚分享的李荣浩也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从幕后走到台前来的。昨天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推送，他向大家来征集，他说你听周杰伦17年了，有一些你跟杰伦之间的故事，并不是真实跟杰伦发生的故事，比如说卡带啊 CD 啊这些东西的。我突然才看到了一个数字，觉得说天哪，我听杰伦17年了。那可能现在的小孩子再成长起来的，他们将来就会说我听李荣浩多少多少年了。 对呀、 可能哎，我听 更迭嘛。 对，就是不同的一个风格在一直的延续下去。 周杰伦先生刚刚跟张惠妹女士合作一首歌曲，联名带姓哈、非常好听。你发现没有，在80后的这样所有的作曲人当中，词作特别是旋律的创作当中，周杰伦是第一位。 啊，那首歌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有一句非常戳心，就是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 姓。 我就是听到这句话有种莫名的心酸，为什么我是恐惧感呢？因为我很害怕我妈这么喊我。一般妈妈会连名带姓喊你的时候，一定就是做错 事 了。事 对， 就你喊你儿子也会生气的话会连名带姓。 周准，你说有问题还什么事儿？ 对，但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哎，他的。之前这首歌曲在网上火了之后啊，很多人来就是恶搞，就是改编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然后就别人记者就去问他说你生不生气啊，就大家这么恶搞你写的歌啊，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只要大家开心，而且也帮助我在提高这个歌曲的知名度哈、 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算是另外的一种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不妨再通过一首周杰伦的歌曲吧，然后再来回顾一下、现在我们这个唱吧红人的这个 MV 的系统需要重新登录一下。 是的是的， 是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远走高飞，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想先送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给各位。 简单爱， 他已经陪伴我们17年了、 周杰伦简单爱在哪里， 在稍微下面一点点的位置。 OK， 等会儿我看到他啊。这周杰伦先生的唱歌啊演唱啊都非常非常独到啊，也陪伴我们那么多年，对不对？ 对， 简单爱 最早期的这首歌、 是的， 送给各位。 这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就是那个大学生网吧的时代 啊。为什么 每次去我们那个大学生的网吧，就一般都有一个主机 啊，对 啊，对吧？它有一个扬声器，每一次的歌基本全都是周杰伦，一首接一首，《简单爱》《龙卷风》， 对， 《爱在西元前》那首《 半岛铁盒》啊，等等等等， 厉害的周杰伦， 很经典啊，陪伴我们17年的时间了。 是的， 一首李荣浩，一首周杰伦呢。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作品哈，这个创作者呢也是非常的有才华，能通过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名声大噪了以后，也是持续的用好作品一直在保留着自己的热度。这就是今年的大热歌，如果是放在欧美就要大热单。霸榜单， 炸子鸡的歌曲是不是？ 是远走高飞，也是单独推出了自己的版本，以及与徐佳莹拉拉的合唱版本，就是金志文。 对，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位唱吧红人的翻唱作品，叫做黛西，同样颜值也非常高。我们来看看他演绎的《远走高飞》。听到的是来自唱吧红人黛西的《远走高飞》，这首歌真的太红了，因为金志文出了这张专辑哈，《Hello One》， 对， 还是《Hello 一》， 《Hello 一》啊， 今年4月27号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就是专辑的开篇之作，也算是主打歌曲了。曲风非常的明快跳跃，其实刚发出来的时候，金志文真没想到说会爆火，而且会火成这个样子。 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直播软件啊，非常的在民众当中流行哈。今年是火了一首歌，《我们不一样》，大壮先生的歌曲。 对， 在2017年，如果是跟他同等级别，就是这首《远走高飞》哈。 对，我 很多节目的 BGM 都。 都是个电乐，表演的时候都放它，对不对？ 我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说它为什么会火、特别是在网络直播平台上会火，因为它很带节奏， 是， 而且 朗朗上口。 对，你就觉得比如说像喊麦里一人我饮酒醉，这个我一路看过千山万 水， 其实很带节奏感的，这种 很易于传唱就对了，对不对？而且很开心。 对、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版本，如果你喜欢黛西的版本的话，也欢迎您在活力982的平台上扣一波一，表达对黛西的支持。 是的，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哎呀，每唱就想哭， 有很多的版本、 歌词写得非常好。 对， 施仁成老师， 田馥甄呢唱过，然后呢，在网络上有一个就是什么有新歌声还是梦想那个歌手比赛，有叫赵俊的男生，唱的这个歌曲相当的动听，你就不要想起我，是很多人都去试一试这个歌曲到底好不好唱啊。 对， 今天这个歌手叫做金二十，金二十应该是个男生哈， 我们来听听看吧。你就不要想起我，这是来自网络红的翻唱的作品。 Hello。很多人叫我唱这首歌，那就唱一下吧。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没到？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像是城市冰山红从容脱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很爱我，结果只要你不肯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苦。现在唱歌感觉跟之前的状态不一样，我有在学习。但是那些快乐多难的美好，你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在刚成的美梦转眼就幻灭破掉了，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不敢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最好别要来认错我，你就不结果，只要你不敢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 要想起我，我等夜间听你说多爱我。 你就不要想起我，这是来自我们的网络红人近二十的演绎，可能还是太年轻哈，你会感觉到他完成度很高，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歌词因为太过于打人了，可能就需要一点点精力才能唱出来当中的那种很在爱情逝去了之后故意说反话想要给自己留最后尊严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演唱歌手有很多种方式和级别啊，有的是完成，有的是演绎，二度创作，然后歌曲不太一样。这歌手只属于完成那一类的选手，特别是我觉得第二段比较好一点，第一段完全就是在 还没投入进去。 对对对，完全是在陶醉在自己的这个由头的过程当中，开玩笑啊，但是需要慢慢的进步嘛。我觉得歌曲的心境，就是每首歌曲的创作者来说的话，都需要他深度的了解创作者的内心。当然这个故事给你了，你可以再度演绎，是否你心中有这样一个叫做你就不要想起我的人， 对， 很重要啊。 其实在说反话哈，你就不要想起我，你就不要想我想到疯掉，但其实那个人可能就是自己。其实作词者也是想要藉由 Hebe 的发声唱出更为真实的更为普遍的一种情商。就面对情商，很多人会不甘心，不愿意释怀啊，我就你他肯定会想我想到疯掉，可是我为什么这么难过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在。所以伤心的时候不要听情歌， 对对对对， 因为他会戳中你的伤心事。 没错，各位声听收看的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周准， 我是静瑜。 今天我们来说的唱吧红人哈，我觉得唱吧给各位音乐爱好者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舞台，不但有大量的伴奏，还有很多拍摄的模式，唱歌的心情随歌曲一首一首叠加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然一二选手已经放完了， 对， 投给一号选手多一点了啊，投给一号选手多一点啊。第三首这首歌曲是，哎呀，这个人的歌啊，啊，怎么说呢？ 我们就单纯从歌曲方面 来说它吧。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刚出来的时候还蛮惊艳的，因为在编曲方面包括制作方面你会觉得说哦，完全是一个突破。而这个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它是郭顶作曲 的， 因为郭顶也是因为入围金曲奖了之后被大家广泛的关注到，说啊，原来有这么好听的声音，我的小众的歌手我的宝石被大家发现了。关于宝石这个事情，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徐佳莹上我是歌手的舞台的时候，然后她的就拉拉迷们，我也是其中一员，说哎，很开心拉拉上这样的舞台被大家发现，但其实心里也蛮难过的，觉得我私藏的歌手被大家发现，我的宝石被发现了。 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李克勤就站出来说：“你看我的歌手，我的歌迷就没有这个烦恼。”他们就说：“我家的画师终于被人发现了。” 带着青苔的是吗？其实每一个 歌手， 一 个自嘲。 对对对，从坊间被大家这样那么多人唱歌拎出来之后，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开心啊！到达目前的人有很多，但是郭顶在金曲奖没有这个任何的就获奖，但是那个提名是很重要的，而且郭顶的编曲也是非常契合这首歌曲。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在说，其实现在咬字是因为什么？他每次都是咬字嘛，因为每个韵脚都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这叫动物世界的歌曲，其实以一个动物的视角来揭示人性的深层次的一个感觉啊。 对，也算是自己歌手生涯的一个缩影吧。不过这个缩影算是在这首歌曲发行之前，但在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呢，它可以再缩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是的，是的，重新建立起来 歌 啊。对， 是，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 Jason 不会笑带来的《动物世界》，来听听他的演绎。 对，他的风格同样是高颜值和深情的表达，来听听看他的表演。 东打一下西捉一下，动物未必需要这样，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问他，要将亲人一口吞下，还有显得温文尔雅，贪婪委屈的真实就伤疤，旧时候已经一张，因为害怕时常大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设计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爱家，祖先谁先跪下，不在进化中物世界里都太傻，为心表现得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了。 魂孤光。 在笑， 对，然后他这个歌曲呢，其实会看到是分步去录制， 是对对，是先录好了声音，然后再给自己专门配出来 MV， 而且很精心的是用黑白的风格哈， 是的，是的， 然后录制了，全程也不在笑， 哎， 所以发现他其实声音还有点像薛之谦，但是长相呢有点像苏醒， 对，哎，就是很奇怪，有的时候你比如正面看这个歌手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尖尖的脸，当他无意侧过来的时候，他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宽阔的，很奇怪的， 肉肉的， 对对对，很奇怪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用这种唱吧的这种软件，在录制歌曲的时候，你有美颜功能，你可以选瘦脸，你可以选择什么？ 真的， 对，可爱，这是各种风格， 萌萌的， 最后录出来。所以你知道，我在正面的时候我是瘦脸模式的，但侧面没办法识别不出来轮廓。 Right。 对，但是现在正在观看视频直播，对，这是没有美颜功能的，这就是侧脸，还是瘦的，对不对？ 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好听啊，薛之谦先生唱情歌的时候呢，是有一个难得的情绪在里面的。不管这个歌曲是不是口水话，是不是音域没有很高，但是他唱的还是蛮深情的哈。不管怎样呢，希望薛之谦的音乐之路越来越好，唱一些动听的歌曲陪伴他很多喜欢他的朋友哈。 是，再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好的作品，毕竟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 对，那 提到作品呢，12月1号晚上，李宇春是在北京正式开唱了自己的新专辑《流行》的首唱会，而且在压轴的时候是专门挑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支 MV， 叫做《一趟》。 一趟。 对，这支 MV 呢是李宇春非常有巧思的，他去邀请了一个意大利的导演来为他致敬，而且他是想要表达出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想要描绘现在青年的一种群像。其实一趟，大家都来这个世上一趟。我来这个世界一趟，我想要看看太阳，和自己心爱的人手拉手走在路上。 对对对， 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春春也是用自己的音乐的态度来表达了，包括像现在毕竟已经有这么多年的经验了，他也可以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有更多的发挥，包括在 MV 当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创意，都得到了很好的实施。 就我老记得有一首歌曲叫做那个下个路口见哈，很多的 DJ 在白天、中午、下午、傍晚、晚上、深夜都会放这首歌曲。 是， 我觉得李宇春他一路走来是也非常的真实哈，我个人觉得他唱歌没有他的这个，也就形象那么好，但是确实有很多的粉丝喜欢他，玉米们真的是喜欢的不得了。 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是在当时这个快乐女生的这个超级女生，大家的超级女生的时候，春春其实是选择了很多非常适合自己演绎的歌曲的，包括像那个 The Young Bay， 还有各种的，就是 我的心里只有你， 没 有 他，对，就类似于这种歌曲。 对， 但其实后来在转型自己做独立歌手的时候，就一开始公司没有给他定好位，或者说一开始给的一些歌曲并不适合他去表达，但慢慢玩着玩着就玩出自己的感觉出来了，也越来越有春春的 style 在了。 来听听， 来听这首 酷酷的 他， 李宇春。 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小现实开场，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塌方，伤心观看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宇春的一趟啊， 是，这是 MV 送给各位，也送给我们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是的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是一档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栏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每天下午18点和您相约在这里的挑战新歌声。我们也为各位提供很多音乐的选择，包括在这里不仅可以听到说，哎，像刚刚李宇春呐、李荣浩啊这些大牌歌手的新歌，还有很多网络红人翻唱的歌曲。 是， 比如说像今天的《远走高飞》，你就不要想起我以及《动物世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最近爆火的歌曲，最后这首有故事的歌曲也是民谣歌手谢春花新专辑《知飞》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远程落山旁》 啊，落山旁啊，也是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希望各位持续关注我们 FM 98.2 AM 92.7 AM 92.7，接下来的节目叫做 今晚有戏，同样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呢，也是汇集了一张喜怒哀乐的专辑，在九首歌当中有波动的情绪，也有释然安然的演唱，而这一首《远程落山旁》就作为最后的告别歌曲送给各位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